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啊，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整个专辑最喜欢 的，对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好，我是毛冰，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由歌手焦麦琪演唱的一首最新单曲《以梦为马》。 却进化，每一人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装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新鲜，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再搏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的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风传东朝西，雨洒下泪滴，用时间和信念唤醒大地，骑怎样的马，会怎样的话，用执着的步伐开启神话，世界不是非放弃缘那、啊、结局不是非黑即白、啊、你和我的未来由今天去变化，平凡也有半场转折，恐怕也是一种获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相信着，以梦为马，世界的变化，艰难阻碍都不怕，一步一步向前，翻越每座山崖，目标一天天放大，每一天全新的日出，此刻是礼物，生命的祝福，把握脚下的路，未来有多远的征途，穿过了迷雾，向前看，永不停住，阳光下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每一步，每一天全新的日出，是礼物，生命的祝福，把握脚下的路，未来有多远的征途，穿过了迷雾，向前看，永不停住，每天有新的领悟，生命的拼图，未完的篇幅，庆祝每次付出，璀璨的钟声在倒数，最后的赌注，坚定着一步一步， 这首歌呢是由歌手焦麦琪演唱的电视剧《舍我其谁》的片头曲。那么《舍我其谁》呢是一部由具觉亮、刘畅执导、李兰迪、牛俊峰主演的电视剧，改编自小说《舍我其谁》，这个其啊就是棋子儿的棋。故事讲述了职场萌新记者程了与棋坛风云人物盛景初之间陪伴守护的治愈系甜恋故事。跟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也开始今天的资讯。 由林子平、孙瑞联合执导，王可如、刘冬沁主演的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在今天呢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孙瑞的小说《草样年华》，讲述了38岁的建筑设计师周周在晚高峰的路上看到以少女时代的自己为封面的摄影展，于是呢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赵天宇执导，徐帆、张静怡等领衔主演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也是今天啊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就讲述了一个颓丧青年李小美和乐观向上的母亲季佩珍之间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今天晚上的7:30，国家大剧院《春江花月夜》音乐会进行展演。这次音乐会主要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演出。那自乐团成立以来呢，他们始终坚持着面向矿山服务矿工的宗旨，另一方面更是走上了高雅艺术的国际殿堂，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也多次荣获国家级的文艺大奖。他们的主要演出有《劳动者之歌》、第18届五一音乐会、传承文明与时代同行、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音乐会等。那么这次的音乐会主要有合奏广东音乐4首、赛龙夺锦、娱乐升平、月圆曲、汉天雷以及经典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等。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由孙怡、张浩维、朱雨辰主演的电视剧《你好检察官》正在浙江卫视播出。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心怀检察官梦想的正义女孩江小溪，在良师益友尹川和身世成谜的爱人任天宇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合格检察官的成长励志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视剧《你好检察官》的插曲，歌手刘惜君演唱的《光的摩斯密码》。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带大家一起走进温情的家庭题材影视剧。 是风的伙伴，阴天说飞鹰是云的翅膀，仔细听时间说梦想真亮，因为爱自古在远方发光，它音乐钻入心脏，安静沉叹聆听回音跑过来，珍惜太阳，人的心梦的光一样柔软，就算爱本来去总是忽然，却带着无穷希望，未来无声无心无名却存在， 这首歌曲呢是由刘惜君演唱的《光的摩斯密码》。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啊，后天的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家庭通常会在这一天啊选择团聚赏月，共享天伦之乐。那么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温情的家庭题材影视剧。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家庭是什么，或者说家是什么。家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两个人默默地关注你，关心你。没错，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讨论的这部剧就是《父母爱情》。《父母爱情》呢，是一部由孔笙执导、郭涛、梅婷主演的家庭情感剧，在当年播出的时候取得了巨大的反响。这部影片呢，也获得了多个奖项。2015年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入围剧目奖，2018年第24届上海电视节荣获白玉兰奖、国际传播奖等。他讲述的故事是啊，青岛某海军军区，海军炮校丛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戒舞会，两个人呢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去解决个人的这个婚配问题。那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丛校长的器重，在丛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上就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且对他呢心生爱慕。而面对大老粗似的江德福，安杰一点感觉都没有。由于安杰家庭的成分不好，全家人屡次受到江德福的帮助，安杰呢也就渐渐发现，貌似粗犷的江德福其实是一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就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江德福和安杰夫妻共同克服了出身的差异、文化程度的悬殊、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及特殊时期的生存困境，抚养着五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儿。不同于以往对于家庭关系刻板化的讲述，父母爱情当中啊，笼罩着一种温馨自然的亲人之间的真挚朴素情感。导演孔笙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这部剧希望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去讲述家庭伦理关系，仰仗生活无所不在的素材馈赠以及生动流畅的谐趣叙事，去发现那些让人置身于尴尬境地但最终都可以脱困的意外因素，引导观众呢去体会生活本身的幽默。夫妻、姑嫂、亲子、婆媳，包括邻里之间的冲突和烦恼，这个家庭样样都有，谁也不能要求他们免俗，但也正是这些构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里的温情和亲情。本剧的重点不在这些家庭斗争，而是演绎了非常好玩的这么一家人如何吵着笑着欣欣向荣地度过了几十年。还有人评价这部剧是年轻一代看到了上一辈的爱情故事，了解了上个世纪的情感模式，也让很多老一辈重温了过去的回忆，在回忆中缅怀已逝的青春和对爱情的执着。的确啊，电视剧《父母爱情》正是因为这种烟火味浓郁的人生百态和舒缓不做作的剧情铺张，成为2014年度最具关注度和几乎零差评的电视剧。 轻轻地飘远，不留 曾远去的那些爱的风雨。 这首歌曲是由刘笑演唱的《爱情故事》。如果说父母爱情带给我们的是相知相恋的温情，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剧则是有关每一个人一生中最庄重最美好的一次仪式，婚姻。这部剧的名字叫金婚，顾名思义啊，这个金婚指的就是夫妻结婚50周年，象征着情如金坚，爱情呢历久弥新的意思。电视剧《金婚》是由郑晓龙执导，王婉平、李东东担任编剧，蒋雯丽、张国立主演的家庭伦理电视剧，于2007年9月在北京卫视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小学数学老师文丽和重型机械厂技术员同志的一生婚姻历程。1956年，年轻漂亮的小学数学老师文丽和重型机械厂的青年标兵技术员同志结为夫妻。年轻的时候啊，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从性格到生活习惯都格格不入，又早早为人父母，婚姻生活中啊，从衣食住行到子女教育再到婆媳关系，都是处处充满矛盾。中年的时候，他们也进入了婚姻的疲惫期，夫妻之间越来越少沟通，经常陷入更危险的冷战之中，婚姻呢似乎走到了尽头。老年时，他们进入了婚姻的牢固期，文丽得了重症，在生死线上徘徊，三个女儿情感婚姻都不顺利，而最爱的独子竟然英年早逝。是彼此的关爱以及相互扶持支撑他们度过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最终牵手走进金婚。相比较于其他的影视剧，金婚对于家庭关系的温情刻画更为真实，也更为直接。除此之外呢，爱与包容也是家庭温情的重要保障。著名诗人叶芝有一首诗《当你老了》，在这部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一辈子那么长，一定要跟相爱的人在一起。相爱的人即使吵架了，嘴上和你闹着，心里却偷偷为你打着伞。最好的爱情也莫过于繁华退却，而你依然不离不弃。闹饥荒的那些年，有一次文丽偷偷把米饭藏了起来， 为的是同志下班回来能补充体力，谁知道天气太热啊，饭就馊掉了。同志回来心疼不已，埋怨文丽没有及时吃掉，小两口啊吵的是不可开交，吵着吵着就突然发现其实对方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着想，于是呢都冷静了下来，心疼的看着彼此。所幸啊，生活很苦，但馒头很香，爱情更甜。这首歌呢是由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那后来赵咏华也和好妹妹乐队共同演唱了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也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哈。 那么在这首熟悉的歌曲过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最后一部充满温情的影视剧，那就是由李安执导、郎雄、吴倩莲、杨贵妹等人主演的电影《饮食男女》，也是李安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于1994年8月在美国上映，主要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省台北市一位每周末等待三个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与两代冲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老朱，老朱呢虽然是台北市最了不起的一个名厨，但是妻子去世之后呢，便要肩负起抚养三个女儿的责任。等到女儿们都逐渐长大了，老父亲也渐渐的力不从心，不过他那一手炉火纯青的厨艺却依旧维系着全家人的和睦，吃晚饭也就成为了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这样的时刻理应是其乐融融的，但是因为三个女儿和老父亲各自的矛盾，让每顿晚饭都充满了意外，什么闪电结婚、投资失败、未婚先育、续弦娶妻，不仅呢令剧中人是惊讶不已，更让观众原本平静的心情也是频起波澜。剧情总体的基调是悲剧与冲突，但在其中呢也不乏温情的元素。三个女儿也各有爱情上的烦恼，没有人关心老爸，让他连味觉也逐渐的失去了。也正如影片当中的经典对白说的那样，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真正的温情从来不是包装好的礼物在你的生活中不经意的爆开，而是家里目之所及却又经常遗忘的东西，只有在离开家之后，你才会感知到它的不可或缺。饮食男女呢，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温文尔雅的气质，虽然平庸却很现实，把中国的烹调艺术也带入了家庭和情感的戏剧之中。叙事简单明了，在展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探讨了家庭里两辈人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导演李安以内敛的抒情方式，把片中的镜头处理得恰到好处、干净利落，中国文化中的微妙滋味拿捏得到位，浓郁的传统亲情令观众动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的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